好，迈转 University 嘅第一个课程啊，就系牛顿力学，而家系去到第二节。咁头先我哋讲咗咧，嗰个背景咧，就当其时嗰、那个即系日心说同埋地心说之间个斗争，而触发咗呢个现代物理学嘅革命吓。 系。 咁其实我用一个简单嘅一个概括咧，就系、是、古代嘅，即、就、系、是、现代物理学之前嗰个咧，古代嘅物理学咧，实际上就等于亚里士多德嘅物理学。 系。 而现代物理学咧，就等於牛頓嘅力呢個物理學， 即係幾乎係 嚇，即係差唔多啦。咁當然啦，去到二十世紀就有愛因斯坦嘅物理學啦，即係力學啦嚇。咁呢個力學就係基本上成個當其時成個物理學嘅主要嘅內容一部分嚇。咁頭先講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分野咧，我哋可以簡單概括咧，就係咧喺亞里士多德嘅物理學入邊咧，佢係用一種比較直覺嘅一種比較合乎我哋經驗嘅嘅方式去解釋一啲物理嘅現象，但係去到現代物理學咧，成日覺得呢種方式、呢種咁嘅態度咧，係會有好多問題係解決唔到。咁最大嗰個分別咧，就係會去到所謂一個即係概念上嘅嚴謹性，即係譬如我哋講呢概念咧，全部係一啲好嚴格嘅一啲定義，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嗰個數學化嘅過程。因為大家知道咧，亞里士多德啲數咧就好水皮嘅， 咁數乜滯 嘅，咁就因為佢唔係太中意數咧，佢同柏拉圖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佢對數學咧有少少抗拒。咁換言之，就變咗好多時係透過嗰個直觀啦，或者一啲經驗啦，甚至實驗去做。但係對於嗰個數學上，特別概念上嘅即係數學嘅嚴謹嘅程度咧，係相當之可以講話落後嘅。咁呢個咧就去到即係現代嘅物理學咧，就開始覺得好多現象都解釋唔到啦。咁我哋試圖用一個乜嘢嘅方式去即係引入呢、這、一個即係去話到俾大家聽個分別喺邊度咧？就舉一個例啦，譬如話，即係呢個你小學已經學過咧，就係牛津咧就喺度坐喺個樹下邊，咁咧就有個蘋果跌咗落嚟，不過佢就唔係食咗個蘋果，佢就諗下呢個蘋果點解跌落嚟嚇。嗱，咁如果呢個故事係真嘅話，或者甚至我哋唔需要問呢個故事真唔真。如果我哋用呢一個咁嘅簡單嘅問題去問，咁如果喺牛頓之前，亞里士多德係會點回答呢個問題？蘋果點解會喺樹上跌落嚟，而唔係會飛咗上天咧？ 嗱，係咯，即係我呢樣嘢問得好好嘅就係咧，我哋好多時聽到呢一個牛頓俾個樹上蘋果摘落嚟，跟住咧就會即刻講話，跟住佢諗到萬有引力定律咧，即係呢條先至聲明呃人呃得非常非常非常緊要，中間太多 detail 係 miss 即係 省略咗其實中間就係好多人亦都諗過呢一啲物體跌落嚟嘅運動，譬如話亞里士多德佢會點答啊？佢就佢話：哦，因為呢個物件咧，佢有一個地嘅屬性，泥土嘅屬性，泥土咧傾向歸於泥土，所以咧佢會靠近泥土，咁我哋譬如吹一口煙出嚟咧，煙咧就係一種氣嘅屬性，咁所以佢會歸於呢一個空氣嚇。跟住你見火咧，個火苗向上指嘅，咁所以火咧應該係最高最高嘅，太陽就係所有火嘅根源咯，咁所以佢就會覺得，火應該係最高，氣係落啲，跟住水又低啲，最低咧就係土地咁樣，咁所以佢解釋就話物件邁向完美就係咁簡單。 咁陳志華博士，其實如果你聽到呢個説法咧，你會唔會覺得有少少係所謂呢、這個？套套邏輯，套套邏輯啦，正如即係大家聽唔明呢個唔緊要，你聽下黃興貴廣播，你就會知呢樣嘢。邊一隊喺呢一個即係首先取得入球咧，就會取得呢個領前嘅優勢。其實係咪同一樣嘢嚟嘅？ 其實都好少少嘅，但係即係咁樣嘅，佢就背後佢就話咗俾你聽嚇，相同物件就會係互相靠近咁樣，跟住就解釋到物體掉落嘅現象。但係佢其實都冇解釋到俾你聽點解要咁樣靠近咧嚇。即係其實我主要話 係嗱，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咩咧？就係當然你話煙係佢嗰個本質係輕係色係會升啦。咁你跟住可以問埋一個問題，點解佢個本質係輕啊嘛？同埋你點驗證到佢本質係輕啊？ 係啦。 咁佢就話俾你聽，因為佢升起，你見到佢升起，所以佢咪輕咯。 係啦。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循環循環。 啱 ，exactly 就係咁啊！即係佢會就係話已經賦予咗由經驗俾咗你一啲屬性，然之後咧跟住由呢一個推論嚟去叫驗證翻你嘅經驗係啱，即係佢都有個 你都可以話佢係互相一個 consistent， 即係都即係未 一個即係所謂可以自圓其説嘅學説。 係啦，係。 但係個問題咧就點樣咧？佢係用咗個結果解釋個原，即係當咗個原因啊嘛。 會。 咁呢個咧即係可以題外話咁講啦，即係呢個學説咧，即係今日講咧就覺得好水皮啦，但係都呃咗人類成千幾年。 係啊，即應該有人以嚟就呃咗咁耐㗎啦，即係即係我相信原始人都會諗到㗎啦，即係俾嘢揼到嘅時候。 係，同埋呢個即係講法咧，有少少類似我哋中國嘅五行啦， 係 啊，即係個金木水火 土。你要賦予佢一啲你解釋唔到嘅屬性。 咁當佢即係即係嗰個現象嘅時候咧，就你就用翻呢個屬性去解釋。 係， 咁你永遠係啱嘅，永遠唔會錯㗎嘛。 係 啊，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即係亞里士多解釋嘅時候咧，咁佢係咪有好幾個問題？其一就係話，如果你話佢輕嘅話，咁輕到咩程度咧？咁佢係咪回答唔到呢個問題咧？ 嗱，佢有諗呢個問題嘅，但係咧佢其實就算佢自己咧都冇完全答曬。喺後來佢好多相信佢嘅追隨者咧，幫佢咧慢慢將佢嘅諗法咧再去發展上去，即係譬如後來，即係簡單啲去講啦，有人去諗咧，就係話：，我見有啲嘢係上得快啲，落得慢啲喎。點解釋咧？咁其實有啲嘢咧，佢唔係淨係一種屬性嘅。嗱，好似我陰陽五行咁一樣嘅啫，佢可能溝咗幾種。 咁你陰陽五行都係咁啦，呢個 係啦， 係啦，一樣嘢溝。 譬如話，佢係介乎於木同土之間，或者又溝咗少少火落去嘅。咁佢咪會可能有唔同咯？即係呢個就唔係亞里士多德自己諗出嚟先嘅，但係就係話。有人懂得執住佢呢個理論再發展，將一啲絕對嘅屬性變成咗一啲相對嘅屬性。另外就係話唔同嘅屬性，佢喺呢個媒介入邊遭遇到嘅阻力會有大小嚇。其實呢個可以提一提一樣嘢，就係話亞里士多德佢解釋一件物體喐得快唔快咧，好多時佢用兩個因素嘅爭持。其實又好有趣嘅，即係中國人都好中意用陰陽呢兩個因素嘅爭持嚟解釋我哋見到嘅嘢。咁佢譬如話解釋物體運動，佢會係點咧？佢就會靠去諗下我對呢個物體嘅施力同埋呢個物體所遭遇到嘅阻力，阻力同埋施力兩個因素互相爭持嚟決定佢最後嘅運動。 嗱，呢個大家唔需要覺得咁難理解嘅，佢嘅即係實際上嗰個意思等於咧，就係兩個之間兩個掌之間，大家推嚟推去。譬如呢個力大啲嘅時候咧，你即係換言之，你個阻力少咗時候咧就向前啦。如果你阻力係大咗時候咧就向後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呢樣嘢其實好合理，我哋周時都感受到嘅。即係跳降落傘嘅人點解慢啲啊？佢遭遇阻力大啲咯，咁樣嚇。咁於是乎咧，由我哋經驗嗰度所得嚇，阻力似乎係一個考慮研究物體運動嘅時候不可或缺嘅一個因素嚟嘅。即係大家又不妨回想一下，其實即係不妨同我哋後來學嘅牛頓力學去對比一下。當時老師係要你去嘗試用想像，而唔係用經驗嚟去接受一樣嘢，就係話喺真空嘅時候冇阻力嘅。佢要你係想像出嚟噶嘛，就算你冇經驗過呢個真空，佢要你信呢樣嘢噶嘛。然之後你又真係信咗，攞去考試喎，計得啱咁樣。但係其實會唔會？其實大家不妨又反省一樣嘢，會唔會其實一個我哋處身一個有阻力？然之後咧，需要用阻力嚟去幫我哋決定一個物體運動嘅呢一種咁嘅學説，其實更加符合我哋嘅經驗咧，似乎係喎又。 呢個又一個直覺嚟啦。 係 即係所以我哋不斷強調就係喺呢個現代即係牛頓嘅力學之前咧，其實好多嘢係符合咗我哋嗰個日常生活嘅直覺同埋經驗。 一種係直觀得翻嚟嘅，得翻嚟經驗。 咁但係如果你咁講嘅時候咧。呢、这個過程本身其實係唔係一啲自然嘅一啲情況嚟，係要你要經過好一啲，即係你違反直覺的一啲思考的方法去體現出嚟嘅嘛。同埋嗰個即係呢個誘因，即係要諗呢啲問題嘅誘因係咪話唔係好似我哋讀小學嗰陣時候講話，因為佢純粹見到個蘋果跌落嚟，而係當其時有好多實際需要。舉個例，譬如炮彈，你射出嚟嗰陣時候，究竟？好多人研究就係究竟喂佢射出嚟，佢會去到邊度，中唔中到個敵人嗰個目標咧？同埋如果我用一個50磅嘅炸彈同一個5磅嘅炸彈，係咪之間有一個唔係炮彈唔係炸彈，係炮彈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 嗱係啦係啦，即係台長你提出其中一條路啦，就係、是、的而且確係喎。即係我如果要比較一條羽毛同一隻鞋跌落嚟，咁我係可以睇由我哋個經驗度話俾我聽，佢哋個運動可以差好遠。但係到譬如話我睇一啲大家都有翻咁上下重。起碼譬如話佢都重過個人好多嘅，一個譬如兩個 兩種炮彈或者可能現代人打仗用個投石車抌一堆石頭，一個五十公斤嘅石頭同一五百公斤嘅石頭，佢表現出嚟嗰個運動，如果你開頭俾佢速度一樣嘅時候咧，佢竟然行出嚟嘅軌跡 係 差唔多。 嗱，嗰個軌跡就係今日我哋中學學嘅呢個所謂拋物線形狀。係 啦，拋物線形狀。此其一，即係後來出現咗一啲嘢，似乎就係、是、我哋嘅感知同我哋感知有多少落差。其中一樣啦，而第二樣同我哋感知有落差，甚至乎好引發到我哋思考，就係頭先我哋第一次講嗰樣天體上嘅運動。 嗯， 即係當時亞里士多德佢嗰個宇宙觀咧，喺呢一個月亮以下就會有啲空氣啦，跟住去到仲有啲即係啲火，大約就會升到去月亮天嘅大約嗰個位置啦、嗯。月亮天以外係乜咧？咁就係宇宙空間啦。佢哋會覺得係一個佢哋想像啦，係一啲可能係真空。 嗯， 其實佢哋諗唔掂嘅。 嗯， 係唔係真空咧？真空就麻煩啦。點解麻煩咧？真空冇阻力喎。 嗯， 哇！真空冇阻力喎。 咁啊，啲嘢飛嚟飛去嚇。 啲嘢就會喐得會可以任意地快咯。 啊 嚇！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啊嘛，係阻力與施力兩個增持嘅因素，其實當時佢哋用一個數學關係嚟去表示嘅，佢哋會認為咧個速度咧係等於嗰個施力除以阻力嘅， 嗯嗯， 即係用施力除以阻力，佢個比例相差得越遠嘅時候咧，就個 不過呢個其實即係小學生應該諗到嘅， 係啦係啦，咁佢哋就停留喺呢個 level 啦， 嗯， 咁好啦，記住呢條式，施力除阻力，個阻力喺分母度嘅， 嗯， 分母係零好大鑊嘅， 嗯， 即係。會見到啲速度係無限嘢喎，哎呀，咁佢哋係騰雞啦，係咁、而且佢哋諗得好辛苦啊，死啦！會唔會係施力除上阻力嘅二次咧？但係都唔得㗎，個分母都係零㗎，咁、由呢樣嘢就開始懷疑啦。 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嚟講咧，呢啲問題係咪甚至中古嘅神學家啊，類似 Aquinas 嗰啲都有諗到呢啲問題？ 其實就係佢哋應該甚至乎我會話佢哋係佢哋主力去諗嘅添。即係你話喺教廷入面，佢哋要保持佢哋嗰種領先嘅位置，佢哋會亦都會對呢一啲現象，亦都佢哋有一個佢哋嘅知識水平亦都比較高啦，亦都更加接近呢一啲咁樣嘅思考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佢哋先係個主流去諗呢啲問題嘅。即係由天體嘅運動去比較一下亞里士多德嗰套咁樣嘅物理預測出嚟嘅結果，似乎有啲唔符合。我哋見到天空上嘅嘢係好穩定嘅。但是我哋由呢个亚里士多德嗰套嘢去諗出嚟咧，佢哋会系无限。 嗯， 而我哋又见唔到一啲无限咁快嘅运动嘅，咁、所以佢哋开始就 即系换言之，就系嗰个理论同埋个经验之间有一个落差。 系啦、 甚至见到呢个落差越嚟越大。 系啦，其实即系喺呢度有个好重要嘅信息啦。其实系呢一样咁样嘅嘢咧，透过经验同埋即系后来啦，就系、透过实验与我哋呢一个理论本身嘅嗰、那个。唔吻合嘅地方咧，先至能够刺激到我哋思考。以后所有嘅科学嘅理论嘅发展，无论化学、生物、物理学，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只要我哋发现到一啲经验实验同呢一个理论有误差嘅时候咧，我哋就去噶啦，我哋就要重新反省，再 嗱呢个咧，即系如果你系一本睇到一本书咧，你要 underline 佢啦。 系啦， 因为呢个可以讲话系现代人类知识嘅增长嘅动力。 是啦， 就是你嗰个理论同埋你嗰个经验有落差嘅时候呢，你就要尝试将两样嘢要同佢一致， 系 啊，冇有矛盾啊。 即系喺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即系譬如牛顿力学，佢系经历过一个正义嘅过程啊。而正义呢样嘢就系一个科学嘅精神，一个好重，系一个精髓嚟嘅。即系喺一般我哋以前学呢个牛顿力学，即系虽然我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好怪，我哋讲牛顿力学点解咁耐唔讲 F 对 ma 咧？就系因为我哋好想答一个问题，就系话啲嘢点嚟？点解要系咁？其实比较翻以往我自己个学习经验都系嘅，老师 fit 落嚟嘅啫，啲嘢就系佢话俾我听系咁就系咁 啦。你从来冇怀疑过呢样嘢。 系啦，然之后就要我哋想象一下一个冇真空嘅情况，跟住好啦，我又试下想象又好似系，咁就接受咗噶啦。 而你考试嗰阵时，即系你计嘅数又符合呢、即系呢个答案吓，咁就你就觉得呢样嘢啱 啦。系啦， 嗱呢个换言之，有少少同中世纪嘅神学有少少相同。 系啦系啦，而最惨嘅就系的，而且确后来佢又真系帮我去研究到啲物体运动又符合嗰阵我喺学校做嗰啲实验，即系虽然都系。有啲造假噶啦，即系嗰啲结果啊嘛，咁所以我哋又会，我哋今日学嗰种牛顿力学态度，其实等于以前啲人学亚里士多德嗰种态度，即系我觉得喺呢一度嚟讲，嗰种你会睇到嗰种 雖然嗰個學問個理論本身會有增加會淘汰，但係有一種精神係長存嘅咯，就係嗰種探究同埋正藝嗰種精神。 係，同埋咧就即係你始終咧係要需要有一種咧懷疑嘅精神，你個學問先至有一種發展啦。 嗯， 如果話無論就算你學今日學愛因斯坦嘅物理學，或者你學嗰啲，如果你係好完全冇批判性，人哋話乜你就照接曬咩咧？基本上個學問係唔會有發展嘅，你都必定有一種挑戰啊，一種懷疑嘅精神先至做到。嗱咁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嗰個亞里士多德嗰個用一個所謂 resistance 啦，阻力同埋嗰個咩力啊， 同埋施力啦， 施力啦之間嗰個矛盾。咁但係如果用翻嗰個蘋果嘅比喻或者個炮彈比喻，佢哋會點？即係覺得呢個解釋有問題，同埋點解要創咗一個另外一個睇法出嚟咧？ 嗱，即係譬如話，我要透徹地去了解呢個物體嘅運動嚇，無論炮彈又好，同埋蘋果又好，我起碼要有一套方法話到俾我聽，佢喺某一個時間去到邊個位嘅。 嗯。 我用某一個角度射上去嘅時候，佢會去到幾遠？呢、這個其實好有實用性啊！即係 因為當其時呢個打仗嘅時候咧，就必須要好有好準確地掌握到呢種咁嘅資料。 係啦，即係尤其是我會打個咁樣嘅即係比喻添啦。如果你係喺陸戰嘅時候，反而你唔係咁需要擔心呢個問題，你將架車褪前啲、褪後啲咪得咯。 總之冚到個位啱就算數啦嚇。 喺海戰嘅時候你就冇得咁噶啦嘛。咁所以咧的而且確佢哋就會關心究竟嗰條數點計。 嗱，呢個題外話就係話咧，即係如果譬如涉及到炮彈問題，咁我諗中國都有同樣嘅疑問啦，甚至喺元朝嘅時候走去打咁多嘅戰爭，咁呢個必然有好多實際嘅經驗。咁但係點解中國或者點解東方唔會發展到呢種嘅態度出嚟咧？就係咪用你神仙頭先純粹話打海字嘅原因可以解釋？ 我自己諗到嘅就係呢個原因，即係我自己冇去研究過，但係就係話。的而且確，我如果見位唔啱，我咪褪前啲架車。 嗱，呢個有中國人嘅態度嚟啦，就係呢啲問題我唔需要深究啦。嗱，我只要即係做到嚇，係我喺實際嘅生活上，我做到解決到呢個解決到呢個難題。 係， 我唔需要理解後邊嗰個道理。 係啦， 或者好準掌、好準、好學究地去掌握到嗰種咁嘅即係一分一寸嘅分別， 即係甚至乎你話我聽架車係射呢一個一百丈嘅，可能係九十至一百之間啦，咁我咪將佢推到喺九十至一百丈嘅距離射咁就得咯。即係海戰咧就冇得咁樣去就咯，你就真係要你無論企喺邊度，你都要諗到個方法同我掉到對面咁樣嚇，即係我諗就係呢一種精神帶領住佢哋。 嗱，咁如果用呢個方法去解釋嘅時候咧，會唔會話即係呢、這個蘋果跌落嚟而發現到呢、這個佢落嚟嘅原因，又以致導致到後來有呢個萬有引力嘅一個學說嘅，呢、這個實際上係唔係一個咁簡單嘅過程嚟？喺牛頓之前已經有人去諗過呢個問題，只不過佢哋你諗唔到呢、這、一個即係譬如用呢個微積分啊，或者用呢套數學方法可以解釋到成個現象嘅一個情況。 嗯，其實就中間有啲人名我哋頭先都有提過嘅，嗱由亞里士多德。跟住佢提出咗一套力学嘅观点，然之后开始咧，后来就有啲人去尝试发展去，但系又遭遇到一啲问题，直至到我哋睇到，譬如话有望远镜出现，伽利略同开普勒呢一脱人，佢哋去尝试去睇一啲天上嘅现象，发觉有一啲嘢咧更加同我哋亚里士多德嗰套力学系更不相符嘅，去帮我哋，譬如甚至乎再厘清咗究竟地心说同日心说嘅，咁嚟到呢一步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种 urge， 有一种即紧急嘅需要，就系觉得呢一个亚里士多德嘅力学系需要反省，而且咧就系话。但係嗰種最後要用乜嘢嚟體現呢？咁就有人再開始，即係呢度未必可以慢慢再去細講。開頭我哋諗亞里士多德佢仲要將呢一個阻力擺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嘅，但係後來點解阻力即係唔再係重要嘅位，即係唔再擺喺重要嘅位置呢？又點解有人開始去思考一下喺真空時候嘅運動點解伽利略會諗到呢一樣嘢呢？咁當然又有其他嘅故事喺中間。咁呢度可以舉其中一個就係話。譬如話，後來啲人覺得，阻力點解係應該唔關事嘅咧？咁其中佢哋諗到一個故事就係話，其實就咁嘅，即係呢一個就係科學上面經常用嘅一套手法。既然我哋用阻力同埋施力嚟解釋物體運動遇到咁多麻煩，不如我哋發明套新嘅嘢避開佢。 咁結果咧又俾佢走出咗一條路出嚟、 嗯， 即係譬如佢話一件物體喐得快定唔快咧，其實唔係嘅，亞里士多德咧唔一定要由阻力同施力兩者嘅鬥爭而去解釋結果嘅。 嗯， 会唔会只不过系由一个呢件物体嘅内在属性嘅决定咧？嗱、 嗯， 呢样嘢就比较接近咗今日嘅牛顿力学咯、 嗯。 今日牛顿力学决定物体运动就系个物体本身嘅质量。吓、 嗯， 即系跟住阻力咧系后来附加嘅一啲条件。 哦， 吓，咁就将佢个位置摆得边缘化一啲，就开始有人谂下，会唔会我可以建构一套新嘅力学嘅观点，系只不过系由佢一啲物体内在嘅原因就决定到佢最后嘅速度咧？头先我哋讲过少少嘅。会唔会只不过系由佢内在嘅属性，可能只不过系佢有同时有火有水几个属性，佢个属性个成分唔同，佢个密度可能又唔同，就决定咗就已经可以决定到佢个运动咧，就开始有人谂呢啲咁嘅嘢咯。咁呢一个好处就系佢避开咗原有嘅问题，吓、 嗯， 但系你就会睇得到啦。虽然佢都未系啱，但系就已经接近咗今日嘅牛顿力学多少。 唔系，所以成个过程唔系话即系突然间啊。一下咁搞掂，而係話經過一個過程，慢慢喂有啲嘢我哋放棄，有啲嘢我哋唔要，加啲新嘢入去，先至慢慢去鬥到呢個新嘅模型出嚟。 係啦，甚至乎大家都睇到啦，即係你可以，就算我唔講，大家估到嘅嗰一套乜嘢火啊、水啊、土啊呢啲屬性嘅，後來亦都退出咗，淨係抽空曬就用密度嚟去解釋。 嗯， 後來又諗密度都唔夠基本喎，會唔會純粹用質量呢？牛頓就 即係所謂用 mass 啦，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建構嗰套力學係唔質量，只不過係由其他更簡單嘅力量構成出嚟嘅嘢，係由呢一個質量除體積咁樣嚇。咁、但係到後來真係去到呢一個牛頓嘅時候咧，先至識得用即係質量呢樣嘢嚟去做一個最基本去 form 呢一個理論嘅一個單元咯。 嗯， 嚇、啊，即係只能夠可以即係草草咁講，就係話啦，佢係建造咗一座塔出嚟。即係如果讀科學史嘅人會咁樣形容嘅，由伽利略呢套理論去起一座塔出嚟，中間換下有一嚿，換下有一嚿，最後咧其實去到伽利略嘅時候咧，係成個 Jenga 咁打爛曬。 嗯嗯。 然之後就由呢個瓦礫嘅碎片入邊重新執翻一啲，重新砌過。咁、就譬如執咗有幾樣 concept 係執咗翻嚟嘅。即係其實我唔講大家估到嘅力咯、 嗯、 質量咯、速度咯，甚至乎加速度， 嗯、 然之後咧先至去重新去建構過。而建構過程好得意嘅，伽利略咧佢執到一個嗰塊係咩咧？佢執到嘅就係時間、速度、加速度、位置呢幾個量，佢砌到一啲式出嚟， 嗯，即係一啲 equation 一啲方程式出嚟， 係啦，咁、然後咧。佢執到出嚟之後，其實又唔可以完全去執。其實咧，嗰套方程又唔係應該話啦，嗰套方程都唔係去執出嚟。嗰套方程係由當時喺牛津嘅嗰啲 Merton Scholar 去執咗出嚟嘅。 嗯。 但係佢哋唔係好知道呢啲嘢，佢哋一班數學家嚟嘅，唔係研究物理運動嘅。佢哋就知道佢哋幾者之間嘅數學關係，但係唔知道呢一種數學關係會唔會有啲實際嘅用途。伽利略將佢哋呢套數學執咗翻嚟，將佢砌咗落去，攞嚟去重新砌過，就於是乎咧，就力學嗰 foundation 即係就個奠基就喺呢一度重新再砌上去。 嗯、 牛頓咧就再將力即係質量加速度再砌埋一齊，F 等於 ma 就係後來嘅牛頓第二定律，即係就係話到哪怕牛頓佢呢一套力學出現咗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即係學你話齋，唔係叮一聲，所有嘢就已經擺曬喺度嘅。佢只不過係喺啲瓦礫中又砌咗幾樣嘢出嚟、嗯，然之後後來大家又幫手再砌多啲上去、 嗯， 所以有咗 F 等於 ma， 又有埋後來嗰啲咩 F 等於 gmm 除 r square， 即係牛頓個真係嗰萬有引力定律嘅公式。 嗯， 佢可以幫我了解埋伽利略嗰幾個嗰啲直線等加速運動， 嗯、 然後咧就甚至乎連天體運動佢都搞得掂，因為牛頓有研究埋圓形嘅運動同埋橢圓形嘅。 但呢度就要即係差一筆就好重要啦，就係、是、因為好有好基本佢哋嘅思考嘅態度或方式咧，就係佢哋會覺得個蘋果跌落嚟、個炮彈射出去同埋天體嘅運動應該係受制於同一個規律。 嗱係呢樣真係 exactly 就係咁嘅樣，即係。你話會唔會？我哋好容易覺得咁啊！天有天嘅運動，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佢嘅運動同我哋運動唔同， 嗯、 有乜咁奇呢？ 嗯、 但係佢哋即係幾有趣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哋能夠由一啲我哋日常嘅經驗度諗得到，可能天上發生出嚟嘅一啲現象， 同我哋地上發生一啲現象都係原來係後面有同一套道理去掌管嘅。 嗯， 即係呢度可以舉一個小小嘅例子啊，就係話伽利略自己一個觀察嚟嘅。我點解會認為太陽發出嚟嘅光同月亮發出嚟嘅光基本上都係同一種嘅光？即係唔會話太陽發出嚟啊，太陽固之然係光啲啦，月亮固之然冇咁光啦。我哋點解知道佢哋原來發出嚟嘅光越係冇本質上嘅分別呢？原來伽利略係咁諗嘅，即係好妙嘅。佢睇到太陽，即係太陽加埋落雨會出彩虹。但係咧有一個好難，我哋唔係咁留心到嘅現象就係咧，原來月亮發出嚟嘅光，如果撞啱嗰晚落雨嘅話咧，你都會有機會睇到月亮光整出嚟嘅彩虹喎。 哦，哦，呢個我反而我真 係 唔知。 係啦，月亮彩虹喎。嗱就係呢樣嘢，就係呢樣嘢就要小心先至睇得到咯。就係話，即係如果冇人話俾你聽，冇人睇到現象，你會覺得即係太陽係太陽神管嘅啦，月亮係月亮女神管嘅啦，佢哋發出嚟嘅光唔同，有乜唔奇咧？係咪先咁啊？完全神話都咁話俾我哋聽嘅啦。咁、 嗯、 但係伽利略就去即係其實任何一個即係。研究嘅人有一種抱著一種研究態度，就會去透過一啲觀察去做一啲適當嘅選擇去做整合，即係好妙嘅就係伽利略佢能夠睇得到太陽出嚟嗰個太陽彩虹同月亮出嚟嘅月亮彩虹都係嗰七隻色， 嗯、 所以佢就即刻會聯想到，佢冇辦法證明，但佢聯想到就係話應該都係同一種光嚟嘅。天體我哋會揾到一啲通則嘅， 嗯， 無論天上抑或地上，所以無論蘋果跌落嚟，天體嘅運動，嗰啲拋物線嘅運動。應該都是在某一套物理的通則入面的一些特定的結果。 嗯，嗱，這個就一個很重要的人類歷史知識入面的一個進展啦。 係 係，就是基本上是希臘人即係、就是、信奉嘅，就是你可以用一套的理論， 係係， 或者甚至一套的方程式， 係 去解釋曬世界所有現象，呢、這個就係好強嘅歐洲文明嘅一個原始嘅動機嚟嘅。 係係，即係中國人咧就都唔係完全冇。你話孫子都會講天無二道啦，嚇、啊，即係但係同一時間咯，你又會出現咗好多其他諸子百家去同你講，其實咧好多嘢都只不過你有你道，我有我道咁樣啦。咁、 嗯、 但係你話唔會出現咗一套。將呢一個咁樣嘅只有一個真理嘅呢種精神擺咗喺呢個學問研究嗰度， 係係咁，所以講話咧就有一個簡單概括啦，就是、理在始終咯。咁、 嗯、 啊，中國人我諗中華文明就比較難去信服呢樣嘢嘅。嗱、 嗯， 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嗱，頭先阿陳志雲博士咧，即係提出咗幾個概念，譬如話 F 等於 ma 啊，或者嗰個線性啊，或者嗰啲咩，咁呢啲其實我哋需要咧就即係。花啲時間去解釋俾大家聽嘅，咁、 嗯、 呢個就留翻我哋可能下一次嘅時候咧就再講。但係咧到結尾嘅時候，我想問下陳志雲博士，嗱，基於呢段歷史咧，我哋可以概括到嗰個西方嘅知識嘅發展或者人類文明嘅發展咧，佢有啲乜嘢嘅即係特徵喺呢段時間，佢有啲咩嘅特徵，我哋可以概括得到出嚟咧？ 我諗不如由呢、這、一個譬如話東西方咁樣嗰種唔同，即係兩種唔同了解自然嘅道路去比較啦。就係話佢哋好相信嗱，頭先有提到嘅一個通則，一個真理去掌管住我哋見到嘅現象，此其一。另外就話佢哋非常着重呢一個邏輯，即係佢哋會由一步推到一步呢樣嘢，要 嗰個推理嘅過程係相當相當之嚴謹嘅。 係啦係啦，即係講用翻頭先嘅例子就係話。如果我見到呢一個亞里士多德嗰套嘢，佢根本上就係唔能夠佢嗰個阻力同埋施力嗰個咁樣嘅意象係唔可以幫我哋去解釋天上嘅運動嘅時候，佢哋毫不猶豫即刻就會懷疑去諗下點樣去修正。 呢、這個我諗就其他地方人就會比較即 係 會冇咁動力咁去，因為。即係胡適嘅寫嗰篇文啦，差不多先生啦，即 係約 略就差唔多就算數。但係即係喺嗰個時期嘅歐洲人咧，就好執著。就是你一定要俾到一個完整嘅答案、完美嘅答案俾我先得。 係係，即係呢一種咁嘅思想好，即係就非常之係，即係非常之希臘嘅。我會話就係話佢哋嗰個哲學嘅體系就已經決定咗去，即係一個有哲學思想嘅人先係一個有智慧嘅人啦。咁、 嗯、 即係。亦都可以話啦，如果嗰一班人唔繼續喺呢方面去轉移落去保護住自己嗰個咁樣嘅身份地位嘅時候，佢可以隨時間俾人哋問一句嘢就冧咗落嚟嘅。咁、 啊、 所以佢哋會對呢啲咁嘅哲學 即係哲學。 即係呢個甚至包括埋佢中世紀嘅喺服於教廷嘅理論嘅一啲神學家同埋哲學家。 係啦係啦，即係甚至乎神學嘅人，即係佢都唔會同你講話，所有嘢用神就完全 係啦係啦係啊， 即係佢哋有一個精神，亦都可以帶出嚟就係神做嘅嘢係可以被理解嘅。 係嗱，呢個係相當相當重要。咁嗱，但我即係可以題外話就話咧。呢、這個情況可能今日嘅美國都做唔到啊！即係即係可以減粗嚟啊！即係解釋咗就算啦咁樣。佢哋冇追求你尋根究底，喂，真係要百分之一百準確呢一個咁嘅態度。 係啦，係啦。咁而其實又再補充一點啦，又可以講話我其實比較唔中意就純粹用人本身個性格取向嚟解釋呢樣嘢。 嗯， 其實背後我會認為有一個更加深入嘅原因就係話。其實係佢哋有一個客觀環境造就咗佢哋呢種性格咯，即係頭先我哋會話陸地生活嘅人同海生活嘅人，佢已經對於呢一個拋物線運動嘅要求好唔同嘅，即係我會覺得大家其實都係好實際嘅，但係就住你呢個環境，我要去實際話，大家出嚟個辦法好唔同，即係我亦都會喺呢一度就覺得就係唔需要話刻意覺得，中國人就點，希臘人就點，其实背后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个通则，一个原因去帮我们了解他们的性格取向，怎么会令到他们在这个了解自然方面有不同的路。 好，咁我哋今日時間多即係到呢度為止啦。咁好多謝陳志強博士啦，因為事實上即係佢嗰個解釋咧，即係甚至雖然話我睇過啲書，但我覺得都有一啲我以前冇理解到嘅一啲知識同埋概念咯。咁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啦，就即係下一次咧，我哋就會涉及到入邊牛津嘅力学入面一啲比较技术性比较强嘅方程式，同埋嗰个即係成个牛津佢研究数学同埋物理学嘅一啲简单嘅历史。 好， 我哋下次再见，好，拜拜。